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今天是农历7月7号，七夕节。在传统文化当中，七夕这天人们乞巧祈福，也歌咏美好爱情。近些年来，七夕又被称作中国的情人节。在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当中，就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名人的爱情故事。这是由杨绛写下的他与钱钟书之间的一些点滴，平淡真挚，充满踏实的生活气息，却足以让人动容。下面就为您诵读。1935年春，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他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一起去英国。多年前读到过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过要结婚，我却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我把他念给钟书听，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我说，我也一样。丈夫钱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那样一把抓。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怎样的拙。1972年的早春，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早起，钟书照常端上早饭，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满面得色。我称赞他能蒸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地说，谁给你点的火呀？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地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马上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我们直播之前，还是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那么重点也就是关注台风了。今天凌晨4点啊，台风这个温比亚已经在这个上海浦东登陆了， 那么今明两天将给华东地区带来大雨到暴雨的天气，预计呢明天开始将会北上啊，明天啊山东半岛也会迎来暴雨的天气。由于大气环流也因此改变，那么偏东南暖湿气流呢将向华北平原输送，所以明天白天到后天啊，像河北的东部、天津也会出现大雨甚至暴雨的天气，所以准备外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 嗯， 再来说说北京，就是今天夜间呢，北部和西部郊区将出现雷雨天气啊，但是城区呢，也就是一些短时的小阵雨，影响不是太大。那么明天白天呢，北京会迎来降雨，但是大部分地区同样这个降雨量不大，主要降雨在明天夜间出现，而且雨势明显，尤其东南部郊区要防范强降雨了。那么周日上午呢还会有些降雨，然后呢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双休日这两天呢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7到28度。那么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降雨呢，那么双休日期间外出主要是注意防降雨了。 嗯， 另外就是目前还在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之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近期不要到山区游玩，要避免危险的发生。 嗯， 主持人， 谢谢全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周末任你游，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据说今天在说话的时候都得温柔一点啊。 女生吗？这样是可以讨得更多礼物吗？ 男生也一样啊，我们就是语言里什么样，悄悄说，恐惊天上人。因为今天有鹊桥嘛，是吧？ 嗯， 今天是七夕啊，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我们今天迎来的这一期的主题呢，也是挺浪漫的一件事儿。 嗯 啊。 去到一个地方，好像不管你跟谁去，如果这个地方本身就具有一些浪漫气质的话，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氛围还挺好的。 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某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啊，你们会经过很长的距离，在这一段距离之中呢，有的时候会有音乐相伴。 嗯， 有的时候你会想，在路上可能最喜欢听的一首歌，也许就与你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有关。有的时候你会和你身边的这一位，两个人共同喜欢这一首曲子。 嗯哼， 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 嗯， 你和你身边的那个他去旅行的时候最喜欢听的那首歌是哪一首？ 对，必须是你们俩共同喜爱的。 对， 我相信耳边响起的这个旋律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也是很多人都会喜爱，或者说因为这首歌而爱上了这首歌的歌者。 是不是你也曾经把这首歌唱给你的那个他？ 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来自中诚网的张波，欢迎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张波终于在这个歌唱起来的之前出现在直播间里了。 嗯，对 刚才我们说的这段旋律呢，应该是张波近期 去的那个最美的目的地之一，是吧？哎， 我觉得说是应该是也是一个最浪漫的一个目的地， 最浪漫的， 对对对对，尤其是在今天说这个话。 你跟谁一起去的？ 这个， 好，这个问的好啊！ 我跟了好多朋友啊，而且非常非常好的好朋友，一起去的。 男生还是女生？ 这个有男生也有女生。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这趟去的那一帮人里边啊，这个好像这个角色扮演的有点不太对头。 为什么呢？ 啊，为什么男的都成了被拍的模特，然后这个女的全是摄影师？ 哦，反过来了，跟常态不太一样。 完全就是不太一样。 女摄影师， 所以说这趟行程就是我们就是觉得是。不仅仅说是就是这个目的地啊，而且还有跟随一起去这个目的地的这一群人啊，然后把整个环节我们搞得哎就是特别特别兴奋，然后就六七天的时间， 听懂了，牛郎织女都有。 对对对对对对对， 只不过织女扛起了摄影机，不是照相机。 对对对对，而且最核心的是能够在晚上的时候在那个湖边，对吧，就在那个贝加尔湖边。 有人带吉他吗？ 吉他我们倒是没带，但是我们有一人带了那个无线的那个音箱。 然后说到这里我们得正式的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张波要跟大家在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共同关注的这个目的地，他的名字就跟这首歌的名字其实是一致的。 对，就叫贝加尔湖。 你们到的就是贝加尔 湖 畔。 对对对对对。 这个贝加尔湖这么多年来可能跟着这首歌啊，我想这个目的地变成了网红目的地了。 是 吧，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想法，说我也能到那儿，然后唱唱李健这首歌，唱给那个心中的他。 对， 是不是各位都有计划？听听张波教你怎么去贝加尔湖，怎么样把这首歌唱给那个他听。 刚才张帆有跟我回忆过，说环球旅行家在之前有在冬天的时候讲过怎么去玩贝加尔湖，比较极限一些的运动。 你听啊，大家一听就觉得特别，没有听过那期节目就觉得特别的突然啊，是什么冬天怎么能到那么冷的地方去啊？ 对， 但事实上贝加尔湖好像跟咱们普通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冬天其实大家去的话，主要还是围绕着野蓝冰，就是号称为这个蓝眼嘛，蓝色的眼睛，对对对对对，而且是这很多一些摄影爱好者喜欢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更增添了一点冬天的浪漫色彩， 对，因为 神秘感， 因为就是在我没有去之前，然后我一直就是觉得啊，贝加尔湖就是确实只是听歌里边去唱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去了之后呢，然后突然发现我到了一个极寒之地，就是我们的寒流到来的地方，西伯利亚。 可是今年夏天其实全球都是在偏热的，那贝加尔湖呢，你去的时候 是这样，就是我们去贝加尔湖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是冷，就是 因为这场行程是刚刚结束的，就在我们这边正在经受高温考验的时候，你在那儿冷是吗？ 对对对，而且就是相对来说只要是就是 身边缺了一个他，所以就觉得冷， 孤独寂寞。 因为我们最终的一个感受就是太凉快了， 太凉快 了，对对，太凉快了啊！因为它的温度才达到10度啊，所以说是就是这是当时最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是， 这是第一次去吗？ 这个是应该是我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贝加尔湖。 对对对对， 问个私人的问题啊，有没有想过跟太太一块去？ 想过，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坦诚不公的说，他本身也是要去 啊， 但是突然发现。护照还有3个月就过期了。 护照有效期不在范围之内。 所以说这个没有办法。 留给你们下一次私密出行。 对对对。 你先去探个 前路，先去探个路，你看看有没有感觉，有感觉了下回带着一起去。 对对对。 今天他在听是吧？ 应该是在听啊。 所以刚才的这个像誓言一般的说出来。 对，回答得很谨慎和小心。 贝加尔湖你们去的时候大概是在上个月还是这个月初？ 我是在七月底的八月初，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段。 暑期出行到贝加尔湖这样的地方应该是最合适的时间是吧？ 也是一个，就是说它两个时段，就是它三个时段，就是每一个季节去贝加尔湖它是不同的感受的。就是因为秋季的贝加尔湖它会是金黄色遇到蓝色。然后如果是冬季的话它就是蓝冰。就是大家所谓的蓝色的眼睛嘛。太阳光底下一照那个冰块啊，特别特别的漂亮。 幽蓝幽蓝。 对对对对对。然后夏天去的话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感觉哈，就是为什么本身我们是很热，如果我们到了一些海边，到了一些沿海的一些地方的话，可能会感觉到说是就是 不管怎么了，总之是热。你到了海边也是感觉是热， 嗯、 闷热、潮湿、潮热的这种感觉哈。 那、纬度在哪儿，对吧？ 对对对。但是到了贝加尔湖之后呢，然后完全感觉的就是完全颠覆了我们当时对这个夏天的一个概念。 嗯， 就是说，因为第一个它海拔也是比较偏高一些， 对 啊。再一个就是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西伯利亚嘛， 嗯、 啊，就是寒流一般到入境的地方。啊，就是从那个位置，所以说呢，就是说去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是夏天的时候，它的温度是比较合适的，十、 嗯、 度到22度， 嗯， 啊，就是一个比较就是适中一个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 大概你们穿什么衣服？ 就是冷的时候，大家需要去穿上一个比较薄一点的羽绒服， 嗯， 就是 听到七月底的时候薄一点的 羽 绒服， 对对对对，如果赶上下雨的话，确实是很冷、 嗯， 但是它的这个雨季比较偏少，一年呢可能只有48天的雨季， 嗯、 啊，但是就是一般我去的地方都会多多少少下点雨吧， 啊， 就是 小雨神啊， 对我一直是号称为雨神的， 萧敬腾的徒弟、 啊，然后说是到了那儿，其实也是当我们在返程的最后那个返程那个过程的、 嗯， 可能那一天可能大部分时间会在路上的那个时间，哎，还不错， 嗯、 那个时间段下了一会儿雨。 啊 啊！所以，但是那边的下雨它是这样，它就是可能是有时候是一阵儿， 嗯， 下过去之后，然后天马上又放晴了， 嗯 啊，它属于这样 的。说 跟 海岛似的， 对对对对对， 下一阵雨、 哦、就飘一片云 过来，跟草原或者跟这种就是一些这个特殊的地区的这种气候是差不多的、 嗯、 啊，飘过来一朵云，然后会下一场雨， 嗯 啊 嗯， 会有这种感觉。 贝加尔湖这个湖呢，对中国人来讲其实也有特殊的感情哈，因为一说到苏武牧羊的故事， 对对对对，其实大家一般说、就是。从苏武牧羊，对吧？到后面的这个什么贝加尔湖这首歌， 嗯、 对吧？就是其实大家都是 所以你看它连接起来呢，苏武牧羊、鸿雁传书， 对， 贝加尔湖叫北海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原来是极北之地，确实离咱们还是有一段距离。 应该是过了蒙古国， 嗯， 就是然后从。因为我们出发吧，我们从北京出发，如果正常情况、 嗯、 从北京出发的话，只是那个航班、 嗯、 班次不是特别合适、 嗯、 就是因为它太早了，就是北京出发的话，然后说是你基本上你提前3个小时半登机到，它4点半的飞机， 4点半起飞、 啊、对， 早上4点半， 对，然后你就需要整个一个晚上， 那、哦啊、这一晚上就折腾了， 对对对对，就没有办法呀、 嗯、 对吧，然后正好我们去坐的是天津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包机吧，啊，就是天津航空的那个包机、啊、 这个时间不一样， 它的时间是早上起来9:50起飞，然后我们能提前， 你可以提前一晚住到天津，这样 就 更踏实一些。 两种选择嘛， 对对对， 一种呢，我们从北京出发，但是他那个包机比较好的一点是这样子，就是从北京出发，他可以直接给你接到这个 有这样的一条龙服 务， 对对对，有这样一个服务、 嗯。 然后说是你从天津出发的话，你可以在天津先住上一晚上，也其实时间差不多。 然后是怎么飞的？ 然后从天津直接飞到二连浩特， 嗯 啊，从二连浩特出境。 哦，现在二连浩特要停， 对对对，在二连浩特稍微停一下， 嗯、 然后你办下出境手续， 啊、 嗯，然后大概是1个多小时时间吧， 啊、 嗯、啊，然后说是再飞2个小时，就是跨过蒙古国，然后直接到了。 大概几点钟到的？ 就是如果是正常9:50飞的话，嗯、下午两点多， 下午2点多 四十多， 啊、 嗯，大概能到了这个伊尔库茨克， 啊、 嗯、啊，这个地方就是贝加尔湖这边这个市， 嗯， 从早上9点多飞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你应该把羽绒服先拿出来了， 就是基本完全就是这种状态了，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就确实是今年温度普遍比较高，到了二连浩特，按常理来说就是温度应该说是很凉爽的、 嗯、 但是 还是偏热是吧？ 还是有点感觉偏热一点， 嗯嗯、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时段是在二连浩特那个就是那个安检的那个地方， 嗯， 但是那个地方呢，就是我需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嗯、 就是谁要去的话，然后是坐这个航班的话，一定记住带点吃的，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是我看到了，就是有好大一个免税店， 嗯， 就是里边连货架都没摆， 哦， 就是 有这个地方，但是没有东 西， 对对，而且母婴室啊这些都还没有， 哦、 就是里边啥什么设备 还没有配备， 都没有，都没有配备， 嗯，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可因为你正好是赶到中午12点多左右那个时间段， 嗯、 对 对 对, 对， 对吧？ 你也不能把织女饿坏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一会儿还得给男生拍照呢。 嗨、嗯，这织女的任务重。 对，这是给大家提醒的一个点， 嗯、 然后是基本上像下午2点多就可以到了这个伊尔库茨克这边、 嗯。 其实这边的话，在我的观点里面，我觉得说是，在我印象里面就是看点啊，就是用我们直观看的这个目的地的景色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两个为主的一个区域、 嗯、 啊，一个就是市区的一些这个人文化的，啊，一个就是说是它的一个这个贝加尔湖的里边，它里边最大的那个岛奥里洪岛 啊。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市区人文化的这方面，那看到难道 不是俄罗斯普通的城市那样吗？ 它是这样，它的本身就是作为俄罗斯这边，其实我们到了呼伦贝尔或者就是到了满洲里那边啊，就是可以体验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风情的，就是比如像他们的有很多套娃广场，但是在这边的话，它可能是纯正的就是当地的人的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和我们不太一样。 去过俄罗斯其他地方吗？ 去过，哈巴罗斯克那边我也去过。 它跟这边风格一样吗？ 风格， 因为我知道它离的这个距离也非常 远了。 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是。一个冬就是春季， 嗯， 还下着雪的，雪很厚 哦 啊，然后去这边的话是一夏季， 嗯 啊， 从季节上明显的感觉到不同， 对对对，季节当时是一个明显不同。当时我去的时候，那边还穿，我当时记得就穿挺厚的， 嗯 啊，只不过是在那个哈巴那边，它没有这个没有特别大的风， 嗯啊，城市整个那个面貌那个风格。 城市相对来说是，我觉得就是它的城市人口吧，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一天通苑小区， 小城，特别小的小城、 就是。对，在这边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了。 哦， 对， 在他们那儿， 对，就是它的人口数量比较偏少， 所以是地广人稀、啊。 对对对，一共你想想80万人口， 嗯， 那就是我们一小区嘛， 嗯嗯， 对吧？就是当时我跟他们打了一个比方，我也这么说，我说这不就是我们一小区吗？一小区80万人口， 当地人多、嗯、还是就是外来的人口会多一些？看到的面孔还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的多，对，因为去这边吧，也是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是因为李健的这首歌， 嗯， 对吧？ 游客很多， 对对，就是 当时李健就在这儿待了，所以他有感而发才有的这首歌，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基本上是到就是他的这首歌，完全你到了这边之后，完全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写照， 哦， 就是真是完完整整的一个写照， 特别契合这个地方的气 质，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真的是全程路上都听着这首歌吗？ 就是说 80%的时间都在听吧。 就是我们到了湖边的时候，啊，会把这首歌放出来， 对， 然后 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选择了， 对对对，你再去选择其他的话。可能就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去试着去、嗯、因为手机里边能存的歌曲是有限的、 嗯、对 随行的那个像孙涛他们没有特别特别的一遍遍的唱吧没有那么烦人是吧 我刚才告诉你啊 唱的是周顺 我来告诉你啊、嗯、这回还偏偏真是孙涛来带着大家来唱 哦 天 哪 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 唱的是什么、 嗯、抱着的音响 嗯 然后唱的是女儿情吧 也挺符合今天的， 就挺符合孙涛的形象的，我觉得。对。 然后直接把大家全互动的时候，哎，这从哪来的一群疯子，全部都在唱这首歌， 挺能带动气氛。 对对对对，当时就是我们在其实已经到了岛上的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就大家看真正看蓝冰的一个目的地的一个地方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我待会儿可能给大家就是慢慢捋一下这个怎么玩在这个岛上或者玩什么， 嗯， 知道吧？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第一次去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他只能说是就是习惯性的按照团队的一些。玩法去玩对吧就是哎比如说哎这个导游告诉你你应该去什么去什么地方啊 哎那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每次听歌的时候就感觉想象那个画面啊就小木屋然后晚上有篝火然后那个月光洒在湖面哈、啊、就 不用想象 都是 是真实就 是 这 样 你看我们住的就是小茅屋然后住的就是湖边上然后那个日落正好是打在我们对 窗户上 你们跟李健住的可能是一间房子是吧 就是那个岛上其实是有两个比较相对好一点就大一点的这个环境的就是木屋了当然我们可能应该是住的是一个是一家酒店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是在另外一个就是离我们、这个、 他专门有木屋式的那种住宿的酒店 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说夏季的时候尤其是暑期的时候可能这个酒店比较难订一点、 嗯、 啊，但是说是我们还好运气比较不错啊，正好是赶上把这个酒店订上、嗯、然后我们正好就是完完整整的他的那个就是那首歌 然后那个木屋打开以后、 啊、 里面烛光钢琴 嗯、 然后一袭白衣的男子正在弹着钢琴有点瘆人是吧白月光 不是长发的白衣女子就行 这个时候那个你这个歌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声音你们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先是那个木屋的门关着了、 uh-huh. 然后关上以后然后那个琴声才起来嘛 嗯 对吧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在这边的话然后而且我们还有包括一些就是一群人整个全部正好就是我们晚上有就是自己来做了一些什么烧烤、 uh-huh. 啊然后自己弄那篝火啊 袅袅炊烟又加上、 啊、对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是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岛上吧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就是你一般从市区到这个岛需要有个时间段 嗯 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可能需要站到4个多小时到5个小时 哦这么久 对从市区到这边、 哦、对啊那花那么长时间呢 对对对它公里数不多但是它的高速所谓的高速 路难走 对 路况不好 就是双向单行道 咱们在说那世界杯的时候 双向单行道你听到吗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世界杯的时候就说到俄罗斯的这个公路的问题啊，很多地方它其实这个高速并不是具备那个 高速的条件 能力，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说司机师傅但是还是挺给力的，知道吧，就是说他们的那个速度我觉得这真的不愧为那个战斗民族的那个做派，知道吧， 大概平均速度会开到 就是我们在他们所谓的高速上面去啊，就是他们所谓的不是、我认为那就是 不是真正的高速， 对对对对、然后在他们的高速上他的那个时速能跑到110迈， 厉害 厉害厉害厉害， 而且他开的如果是小一点的小轿车吧也就无所谓了、关键他开的是一个20多座的一个车， 考测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跑110，然后 厉害， 真的是确实，但是就是这个时间段需要3-4个小时你才能到岛上， 所以还是得找当地的司机才行、他对路况更熟， 对对对对，然后你到了你三四个小时你到了这个码头之后，然后你还需要再乘15分钟的这个 船吗， 算是摆渡船吧，就是把这个把人给你全部摆渡过去、摆渡到这个奥里洪岛上、奥里洪岛因为是属于这个贝尔加湖里边最大的一个岛、那贝加尔湖的里边最大的一个岛、然后呢就说是从你到了码头再到了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你可能还需要再就是那个颠簸的路了，就是没有他那边没有公路了、就是全部都是那种土路、就是因为说是为了保护这个环境、然后就不再修建公路， 所以你提到环境问题，上半时段最后一个问题，去到那儿以后，因为我们知道它成为一个网红景点，可能全世界有很多很多地方的游客都会到贝加尔湖去、那个地方现在保持的水质啊，它湖畔的这个环境生态环境都怎么样， 特别特别的清澈，就是说是你基本上用肉眼你可以看下去之后，它因为水浅的地方是一个颜色，水深的地方是一个颜色，就是越蓝的地方然后水是越深的、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它的整个环境的保护相当的好。 虽然有人曾经担忧过说是不是过度开发这那的，但是听张波现在来描述，从这个交通的困难程度，我就觉得其实、就是、 完全没有开发， 就是有人望而却步是吧？ 对，就是还是阻碍了很多的人前去的。 没有，完全没有开发。 对对 对， 还是比较纯自然的一个状态。好吧，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听一听李健的这个版本的《贝加尔湖畔》，来寻找一下每一个细节的环境。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变换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防身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就是类似于我们面包车一样，但是当地叫越野车。 还不能算 MPV 是吗？ 对对对对。 嗯。 他那一辆车上大概能坐7到8个人吧， 嗯， 就是这样的一辆车，然后围着岛，就是我们整个一天的时间，我们只走了半个岛， 走了一天，走了半个岛， 对， 这么大， 就沿着环岛的路线走， 对，就是边走边看， 嗯， 就是基本上是一天的时间只走了他一个环岛的一个北线， 嗯嗯，哦， 这也可以想象啊，我们说贝加尔湖，本来这个湖区面积就很大，刚才问张波，我说你到这个湖边，你是什么感觉？你像看到了湖水吗？他的回答是像看到了大海， 哇， 对， 是吧？ 就是我们几乎就是到那边之后，就比如晚上我们说，哎，咱今天晚上，那个买点这个串去烤串去吧， 嗯， 啊，就是然后说是到哪儿烤的，海边呗， 海边， 对，嗯，就是完全就是湖，最起码说是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至少能看到对岸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但是在这边的话，我们觉得好像这完全就是海边嘛，沙滩什么都有。 嗯， 我突然想做一个类比，啊，因为我们家乡的太湖也不像 个湖。我就知道他要说太湖了。 然后你又去过太湖， 对啊， 你觉得跟太湖那是要比太湖还大吗？感觉， 太湖比它小很多。 哦， 就是我 因为太湖已经看不到边了。 对， 嗯， 然后这个是你不仅仅是看不到边，就是我们只是现在目前我们只是在岛上， 是 啊，在岛上这一块，然后说是就是去看到它，因为它的整个这个湖本身它就是占了我们全球的这个淡水资源的20%， 哦， 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你从这个角度 最大的淡水湖， 对对对对， 嗯， 这是没有办法的， 嗯， 它就是大， 而且 啊 不但大，嗯，深度也够深。 对对， 这一点决定了它的淡水资源， 而且也是最深的一个，对吧？就是什么欧亚大陆板块这块，那些说明的啊，就大家可以查一下，我记不清楚了。 资料上说，这个奥里红岛是贝加尔湖22个岛里面唯一一个有人居住的岛， 对， 所以其他的岛就是你都无法登陆，是吗？还是说， 就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大家去那边之后，就是有人说是去坐那个小火车去走啊， 嗯， 就是也是沿着湖去走， 嗯， 然后在我认为来，我说是也不用，你就是坐着正常的，你就坐着一个汽车，然后到了这个岛上之后， 嗯， 到这个岛上之后，然后你去一个比较小的，就是大家可能说都喜欢去看海鸥啊，这边的海鸥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 嗯嗯 啊，就是完全就是说淡水湖的这种海鸥，这种形 式，哎，是啊， 对， 是淡水的， 对，它是淡水的， 这海鸥它也能在这儿， 对， 贝加尔湖 而且养的都特别好，就是被好像就是被大家就他们很习惯性的，就是本身海鸥算是一个也算是有攻击性的一个 野动物，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坐着船，然后正好到了海鸥岛，只能看上不去， 鸟岛， 对， 嗯， 啊，就是我后来看它长得跟那个鸽子有点像了，老就是鸽子岛，但是其实海鸥岛，啊，就是大家说是在那个时候可以拿面包去喂海鸥，然后就真的说是，在这边的话，就是所有人只听到了几个声音，就是哇哇，就是进去在船上你全部听到这 声音。其实海鸥那边也是哇哇，来了这些人啊， 对，来人赶快喂我们吧，知道吧？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知道吧？就是所有人都是买的面包嘛，就是所谓的我觉得那应该也算是俄罗斯的大脸吧那种性质的面包，然后就去喂海鸥，哎，真的是。还有就是你就不用管它，你其实大家是使劲的拿那个面包往外去撒啊，开始都甩的胳膊都疼， 让我想到在昆明的经历， 对， 嗯， 但是事实上其实你随便一扔海鸥真的是直接都能接住，你知道吗？掉不到海里边直接都能接住，海鸥太多了，啊，所以 这样用面包喂的行为也是允许的，是吗？ 是允许的，这边是允许的，所以说是就是海鸥他们也习惯了被喂的一个过程，只要船一过来他马上就围着你船就开始了， 白白胖胖的， 对对对 对 、嗯，都不想走， 对对，完全是不想走，然后哎真的是有点挥泪告别的意思，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列队呢，真的是列队。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声音，那儿，我们刚才是用了一词儿叫地广人稀，地方太大了，所以不会那么嘈杂，是吧？ 不会的，就是而且是非常的安静， 挺安静的。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岛上就是有。我认为是一个村子，他们叫镇嘛，啊，呼日尔镇。然后其实我说是这不就是一村子嘛，啊，就是村子也是那种土路的啊，就是没有任何这个水泥路或者是这个柏油路的这种的，就是改造。就房子房子基本上全部都是由木头来建筑的。 嗯， 啊，这是这个村子里边也有挺大个的超市，啊，就是 有生活气息在。 对对对，就是当地人都就是这个应该是属于这边是属于这个什么萨满的一个中心吧， 萨满文化， 对对，萨满文化的一个中心， 嗯， 啊，就是在这个岛上。 你看到他们，依靠什么来生活？是旅游对他们的支撑，还是像普通捕鱼啊，农业？ 能看到他们的样子。 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几乎就是靠这个旅游的这样 旅游业 民宿吗？ 对，去了之后有那种小一点的，有大一点的。当然我们说的是，我估计写的 就是老乡们也开农家乐是吧？ 对对对对，也开农家，而且还有饺子呀、啊、什么包子呀、啊，就比如我们去的路上就可以吃到那个大包子。 这是为中国人准备的吗？ 他是其实在他和这个。满族蒙古的这个文化有点像，就是说它的整个这个包子全是纯肉馅的，纯肉的啊，挺大个的，全都这么大个的， 连点葱都不放， 对，啥也不放， 接近这边东方的饮食啊。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它更为就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食品、 这个食品的话，然后它就有他们那个饭的味道，知道吧？就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就是比如说像什么一些这个当地的俄罗斯大肉串啊，就特别大个儿那种肉串，这是他们的习惯。咱们肯定一般情况不会弄那么大个儿的肉串。 哎，你们自己在那烤肉串，这个事儿是允许的是吧？它是一个项目是吗？ 这个事儿不是一个项目，但是正好我们住的那个酒店边上就是他们是这个是允许你可以烧烤的一个区域啊， 就有自助烧烤的这么一个 地儿。但是烧烤串了他们没有，你们自己去买去， 就只有炉子和那些器具， 对，炉子和这个 自己买， 对，你自己买。但是卖串的这个栏是中国人开的 啊， 一个小伙子在那开的。其实我真的说是我第一趟去超市的时候没发现，他太小了，一个小木屋， 小门脸啊， 对，在那放着，然后说是没看见，然后到第二天晚上我才发现了，我说这不是有卖肉串的吗？这不挺好吗？还有什么老干妈呀，还有什么这？当时大家其实已经满脑子在想这些东西了， 调味料都具备 的，对对对，就是各种调料，就是什么，就咱们正常外面烤串所需要调料，它全部都是按照中国的 标准， 对。 嗯 啊，去然后去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说在这个岛上，因为你岛上你没有信号嘛，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度假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治愈的一个地方、啊， 切断了联系， 对对对对， 可以屏蔽外界干扰， 信号不是特别，就是不是很好， 我觉得 别想着去店家问 WiFi 了啊， 我跟你说， 对对对， 我结合到今天这个话来讲，浪漫的元素是什么？切断跟外面的联系， 对， 要不然哪来的 浪漫？一心一意嘛， 我跟你说，浪漫就是对。浪漫就是两个人的世界，怎么做得到？ 而且就是在这边最好的是，为什么说他有这样一个晚上的这样一个说法，就说是贝加尔湖这个夜晚啊。其实夜晚是很多人一直想看星星，想看星星没看着。理由很简单，因为它夏季的话，它这个日落的时间基本上在九点多到十点钟。就是说 哦，它九点十点才 日落、所以说就是我们基本上在那个地方说，按正常咱们九点钟十点钟是不是就快准备睡觉 准备休息 了、 啊？ 而且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你也没法是没有什么事儿可以支撑你到十一二点， 只好两人对着唱。 所以说就需要有这样一群人你去， 对， 然后比如哎，我们烤个串啊，喝点啤酒啊，就是这个是就是 玩游戏啊。 对，俄罗斯这边的话，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喝那个伏特加，对吧？ 我刚想问你， 对， 在那儿是不是还是酒文化很浓烈的那种？ 对对对，他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民，也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嘛，因为他冬天也冷， 也好酒， 对对对，也是比较喜欢喝酒的。然后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几个朋友，你可以喝点小酒，啊，吃点烧烤，然后再买点就是他超市里边不是也有一些什么香肠之类的，他那个肠是我觉得还是挺好吃，就是咸了点啊，别的没毛病，因为可能他们口味就是比较偏重一些， 重一些， 对，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可以选这样的一种选择。另外呢，你可以选择到村子里边吃，就是如果你确实吃不惯俄式餐的话，然后我建议你说你可以到村子里边，它有那种什么卖饺子店的，有包子饺子铺，对吧？ 饺子是咱们通常说的俄罗斯那种饺子吗？ 饺子是。跟我们中国的饺子差不了太多，但是它的 馅儿看着挺像， 对对，它的馅儿 不一样， 各种类型的馅儿了。 因为曾经在俄罗斯航空吃过他们提供的俄式饺子，里面是满满的一包奶酪。 对，就是他们什么都可以往里边放的。所以说最后我们的一个选择是我们就是直接买的是肉串，我们去就是第二天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们就那样。但是你整个第二一天你整个一天在这个地方，就是我推荐大家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住两个晚上，就是如果一个晚上的话你会带着遗憾走的，住两个晚上真的说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你整个一整天的话，然后你可以去要走好几个就是目的地，都是比较值得去看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值得看的？能跟我们 穿个线， 就是举个例子来说，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坐他们那个越野车啊，就是所谓的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钢炮，对吧？然后你直接整个就是沿着北线，就是我只说一个北线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次去的也是北线，然后它的整个一个鳄鱼岛，就是它那个岛，就是你站在那上面去看，你站在外 边上去看的话，然后就完完全全的一条跟鳄鱼长得很类似的 岛的样子， 对，岛的样子就是完完全全的一条鳄鱼在那水里边趴着， 嗯， 啊，这是鳄鱼岛，就是大家可以下去走一走，也可以看一看啊。因为本身你经历的这几个地方，就是你整个这一天穿越的整个这一天，你要经历的草原、沙漠，然后还要经历森林，还有包括这个。 啊，听起来好奇怪，就是已经说到了草原和沙漠、啊。 对， 就是这个奥利红岛上都有这些地方， 对，都有 森林、草原、沙漠。 就是而且我们就去的沿途当中都是要走经历这些地方的、对吧？森林、草原、沙漠、湖泊，啊，这是 还不是沙滩？它直接说的是沙漠。 对，它就是应该是沙地吧？ 嗯， 就是我严格的说是应该是沙地，类似于这种，但是也是有沙漠的那种性质在里边的、所以说你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地方，还有包括一些什么怪石，对吧？怪石就比如像我们说的三座山、三个兄弟，对吧？还有包括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大家最后 全世界这个景点啊，它都有相似性。 对， 人啊，对于这个有些比较拟人化的东西。 对， 他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必游景点。 然后其实为什么说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最后大家要去的那个河波角，这是大家要去的一个 叫什么 河波角。对，河波角是一个是能够看到，就是运气好的话 海角的意思吗？ 对，就是可以看到淡水海豹的一个地方。 哦， 就是 运气好的，这在贝加尔湖也是 看到了吗？ 就是我们听到叫声了，但是没看见。 哦，没哭了。 对，我们运气没那么好。 只闻其声， 对， 不见其报。 啊、就是 大家，但你看到过他们别人的图片啊，什么东西的？ 看到过，这个是看到过，就是也不能是给大家瞎说去，就是肯定是他们那个，我们去过他一个博物馆， 淡水海豹， 对，淡水海豹，对吧？就是唯独就是很奇特的这种海豹品种嘛，因为好多都不是淡水的海。 我有在资料里面看到过图片，有人拍到过。 对，就是这是说你看的比较就是运气比较好的话，但是核心的是，就是当你整个这一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当地的这个司机师傅还是非常棒的一个。他不仅是给你开着车，然后给你拉到这个目的地之后，然后他就会去给你炖鱼汤。 哇！ 啊，然后就类似于野餐一样的。然后我们正好就在森林里边，他们正好是那个特别原始的那种，就是树放倒了，然后是直接搭的桌子，然后我们就在那样地方去和他们用贝加尔湖水炖出来的 贝加尔湖鱼。 对，是不是贝加尔湖里边的鱼可能有可能不一定、对吧，但有可能是安加拉河的，但是安加拉河它是、一共是这个整个贝加尔湖336条入口不是336条河流里边的唯一的一个出口、这是说是有可能是那个河里边的鱼、但是一定是也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的，就是我觉得那个鱼汤特别的鲜、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是你可以野餐一顿，然后再往后去走的话，其实后面还就是到了贝加尔湖它还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你知道吗？ 所以说到这贝加尔湖，可能每一个人啊对它想象的都不太一样，但是跟着歌词当中的那些意境去走，我觉得两个人或者说你刚才听到张博讲一群人，其中有那个一对儿一对儿的哈， 可以呼朋唤友，也可以是对是 可以在那享受一个特别浪漫的神秘的贝加尔湖畔的时光。 这是一趟六七天的行程，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的宽裕程度来自行选择。 对， 感谢张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美的景色，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当中，也祝大家节日快乐哈！稍后为各位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得挺顺利的啊，